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保加利亚、德国、埃及等国分别举行了集会、讨论会、图书图片美术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朱局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主体朝鲜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以及凝聚着朝鲜民族智慧和才能的美术作品。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阅兵式与朝鲜军事力量等朝鲜影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在保加利亚和德国举行的会上，分别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和声援电。